你好，我是 Chrono。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话题是 WAF 保护我们的网络服务。在前几天的安全篇里，我谈到了 HTTPS，它使用了 SSL TLS 协议，加密整个通信过程，能够防止恶意窃听和篡改，保护我们的数据安全。但 HTTPS 只是网络安全中很小的一部分，仅仅保证了通信链路安全。让第三方无法得知传输的内容，在通信链路的两端，也就是客户端和服务器，它是无法提供保护的。因为 HTTP 是一个开放的协议，Web 服务都运行在公网上，任何人都可以访问，所以天然就会成为黑客的攻击目标。而且，黑客的本领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得多。虽然不能在传输过程中做手脚，但他们还可以假扮成合法的用户访问系统，然后伺机搞破坏。黑客都有哪些手段来攻击 Web 服务呢？我给你大概列出几种常见的方式。第一种叫 DDoS 攻击，有时候也叫洪水攻击。黑客会控制许多僵尸计算机，向目标服务器发起大量无效请求。因为服务器无法区分正常用户和黑客，只能照单全收，这样就挤占了正常用户所应有的资源。如果黑客的攻击强度很大，就会像洪水一样，对网站的服务能力造成冲击。耗尽带宽、CPU 和内存，导致网站完全无法提供正常的服务。DDoS 攻击比较简单粗暴，虽然很有效，但不涉及 HTTP 协议内部的细节，技术含量比较低。不过下面要说的几种手段就不一样了。网站后台的 Web 服务经常会提取出 HTTP 报文里的各种信息，应用于业务，有时会缺乏严格的检查，因为 HTTP 报文在语义结构上非常松散灵活，URI 里的 query 字符串、投字段。包对数据都可以任意设置，这就带来了安全隐患，给了黑客代码注入的可能性。黑客可以精心编制 HTTP 请求报文，发送给服务器。服务程序如果没有做防备，就会上当受骗，执行黑客设定的代码。SQL 注入应该算是最著名的一种代码注入攻击了。它利用了服务器字符串拼接成 SQL 语句的漏洞，构造出非正常的 SQL 语句，获取数据库内部的敏感信息。另一种 HTTP 头注入攻击的方式也是类似的原理，它在 host 的、user agent 的、exported for 等字段里面加入了恶意数据或者代码。服务器端程序如果解析不当，就会执行预设的恶意代码。在之前的第十九讲里也说过一种利用 cookie 的攻击手段——跨站脚本攻击，它属于 JS 代码注入，利用 JS 脚本获取未设防的 cookie。面对这么多的黑客攻击手段，我们应该怎么防御呢？这就要用到网络应用防火墙了，简称为 WAF。你可能对传统的防火墙比较熟悉，传统防火墙工作在三层或者4层，隔离了外网和内网，使用预设的规则，只允许某些特定 IP 地址和端口号的数据包通过，拒绝不符合条件的数据流入或者流出内网。实质上是一种网络数据过滤设备，WAF 也是一种防火墙，但它工作在7层，看到的不仅是 IP 地址和端口号。还能看到整个 HTTP 报文，所以就能够对报文内容做更深入细致的审核，使用更复杂的条件规则来过滤数据。说白了，WAF 就是一种 HTTP 入侵检测和防御系统。WAF 都能干什么呢？通常，一款产品能够成为 WAF，要具备下面的一些功能：IP 黑名单和白名单，拒绝黑名单上地址的访问，或者只允许白名单上的用户访问。URI 黑名单和白名单与 IP 黑白名单类似，允许或者禁止对某些 URI 的访问，防护 DDoS 攻击，对特定的 IP 地址限连限速，过滤请求报文，防御代码注入攻击，过滤响应报文，防御敏感信息外泄，审计日志，记录所有检测到的入侵操作。听起来 WAF 好像很高深，但如果你理解了它的工作原理，其实也不难。它就像是平时编写程序时。必须要做的函数入口参数检查，拿到 HTTP 请求响应报文，用字符串处理函数看看有没有关键字、敏感词，或者用正则表达式做一下模式匹配，命中了规则就执行对应的动作，比如返回403或者404。如果你比较熟悉阿帕奇、Nginx、OpenResty，自己就可以改改配置文件，写点 JS 或者 Lua 代码，就能够实现基本的 WAF 功能。比如说，在 Nginx 里实现 IP 地址黑名单。可以利用 map 指令从变量 remote address 获取 IP 地址，在黑名单上就映射为一， 然后在 if 指令里判断。Annex 的配置文件只能静态加载，改名单必须重启，比较麻烦。如果换成 OpenRestate 就会非常方便，在 Access 阶段进行判断。IP 地址列表可以使用 CoSocket 连接外部的 Redis、MySQL 等数据库，实现动态更新。看了上面的例子，你是不是有种跃跃欲试的冲动了，想自己动手开发一个 WAF？ 不过我必须要提醒你，在网络安全领域必须时刻记得木桶效应。网站的整体安全不在于你加固的最强的那个方向，而是在于你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短板。黑客往往会避重就轻，只要发现了网站的一个弱点，就可以一点突破，其他方面的安全措施也就都成了无用功。所以，使用 WAF 最好不要重新发明轮子，而是使用现有的比较成熟的、经过实际考验的 WAF 产品。在这里，我就要隆重介绍一下 WAF 领域里的最顶级产品了 ——Model Security。它可以说是 WAF 界事实上的标准。Model Security 是一个开源的、生产级别的 WAF 工具包，历史很悠久，比 Annex 还要大几岁。它开始于一个私人项目，后来被商业公司 Bridge Security 收购，现在则是由 TrustWave 公司的 Spider Labs 团队负责维护。Model Security 最早是阿帕奇的一个模块，只能运行在阿帕奇上，因为其品质出众，大受欢迎。后来的 2.x 版添加了 Annex 和 IIS 的支持，但因为底层架构存在差异，不够稳定，所以这两年 Spider Labs 团队就开发了全新的 3.0 版本，移除了对阿帕奇架构的依赖，使用新的连接器来集成进阿帕奇或者 Annex， 比 2.x 版本更加稳定和快速，误报率也更低。 Model Security 有两个核心组件，第一个是规则引擎，它实现了自定义的 SecRoot 语言，有自己特定的语法，但 SecRoot 主要基于正则表达式，还是不够灵活，所以它后来也引入了 Lua， 实现了脚本化配置。 Model Security 的规则引擎使用 CIA11 实现，可以从 GitHub 上下载源码，然后集成进 Annex， 因为它比较庞大，编译很费时间，所以最好编译成动态模块，在配置文件里用指定 load module 加载。只有引擎还不够，要让引擎运转起来，还需要完善的防御规则，所以 Model Security 的第二个核心组件就是它的规则集。 Model Security 源码提供一个基本的规则配置文件 modelsecurity.conf 与 commanded， 有了规则集就可以在 Annex 配置文件里面加载，然后启动规则引擎。默认的配置文件只有检测功能，不提供入侵阻断，这是为了防止误杀误报，把 secroot-engine 后面改成 on 就可以开启完全的防护。在基本的规则集之外， Model Security 还额外提供一个更完善的规则集，为网站提供全面可靠的保护。这个规则集的全名叫 OWASP Model Security 核心规则集，因为名字太长了，所以有时候会简称为核心规则集或者 CRS。 CRS 也是完全开源免费的，可以从 GitHub 上下载，其中有一个 crs-setup.conf.example 文件，它是 CRS 的基本配置，可以用 include 的命令添加到 modelsecurity.conf 里，然后再添加 rules 的各种规则。你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些配置文件，里面用 secroot 定义了很多的规则，基本的形式是 secroot 变量运算符动作。不过这套语法自成一体，比较复杂，要完全掌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所以在这里就不详细解释了。另外 Model Security 还有强大的审计日志功能，记录任何可疑的数据供事后离线分析，但在生产环境中会遇到大量的攻击，日志会快速增长，消耗磁盘空间，而且写磁盘也会影响 Annex 的性能，所以一般建议把它关闭。好了，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网络应用防火墙，也就是 WAF， 使用它可以加固 Web 服务，简单小结一下这次的内容。Web 服务通常都运行在公网上，容易受到 DDoS 代码注入等各种黑客攻击，影响正常的服务，所以必须要采取措施加以保护。WAF 是一种 HTTP 入侵检测和防御系统，工作在七层，为 Web 服务提供全面的防护。Model Security 是一个开源的生产级的 WAF 产品，核心组成部分是规则引擎和规则集，两者的关系有点像杀猪引擎和病毒测程库。WAF 实质上是模式匹配与数据过滤， 所以会消耗 CPU，增加一些计算成本，降低服务能力。使用时需要在安全与性能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。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，给你留两个思考题。第一个，HTTPS 为什么不能防御 DDoS 代码输入等攻击呢？第二个，你还知道有哪些手段能够抵御网络攻击吗？欢迎你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写在留言区，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。如果你觉得有收获，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感谢你的收听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